这里是频率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没在问题，没在生活，这是唱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一滴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蜀地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当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的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要听到的是林俊杰他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编号89757。 你把我看到的那天，我睁开眼见了你一面，忍住想去自动转变，我属于你， 没有期限， 所有你说的不见你绝对自信，重新进入地面，我的动人就是发挥你上天入地，若能在心中立好八九七五七，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心意， 你说人类的奇迹， 这是个比不如温度深沉的呼吸，十秒钟你房间打扫完毕，三大脚留下开始对你 要不要不快， 我念到这些年寂寞我陪你珍惜， 越是越闹嫉妒让我生病，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 主要我绝对不离开你。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心意，发人类的奇迹， 十秒钟你房间打扫完毕，三大脚留下开始等你， 难怪又不快， 我念到这些年寂寞我陪你珍惜， 越是念到病毒让我生病，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 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 主要我却 俊杰当年出道呢，就凭借自己的第一张唱片一炮而红，随后在歌坛当中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都有可以说是位高产的歌手，基本上每年都有一些音乐作品发行。接下来是范晓萱的《等你说爱我》。 我又转眼见过，爱能维系多久？伤心寂寞，在昨天你也随花落。是否相处的久，争执反而变多，真心很忘，只是两人情绪寂寞。如果给自己又换来一个梦，这样也足够。等你跟我说，等你跟我说，你会依然爱着我。人生曾经我讨厌这样的你，等你跟我说，等你跟我说，不要我伤心难过。谁知你心中是否还有我，所以我偏要等你说爱我。 I'm not afraid to die.

我们在一起很好。

直都不说，对你无条件的回忆 I just can't have It's automatic 跟着你同步的呼吸只为爱情而活着的人才是幸运青春给人说我不清醒我却宁愿情不自禁 I feel so 伤害里的情不自禁，随后听到的是今天的末尾作品郭富城带来的真的怕了。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今天就陪你到这儿，感谢收听跟小花，明天再见，拜拜。 我说的再多又能证明什么，不过更加寂寞，你很迷惑我很无措，这次混乱悲喜值不值得，你的不快乐不会是你的错，是我还缺点什么，曾经给我你的承诺一个一个回头嘲笑我，我真的怕了，真的怕了，靠近你的离你都错，你的温柔背后藏的心事难懂，仿佛我们爱得很堕落，我真的怕了，真的怕了，面对你背对你沟通，挡不住的脆弱终于打败了我，真的怕了，还不属于我。你的不快乐